第六十七篇，愿万民认识天主。诗歌交以乐观和以弦乐。愿天主怜悯我们并降服我们，以自己的慈爱荣光照耀我们，为使世人认识他的道路，万民得知他的救赎。天主，愿万民都称颂你，愿列邦都赞美你，万民都要踊跃欢欣，你以正义统治世人，且在地上领导万民。天主，愿万民都称颂你，愿列邦都赞美你。大地已经为我们生产白果与五谷，天主，我们的天主，给我们赐下天福。愿天主给我们赐福，愿万民都敬畏天主。